she did before. If she don't love me,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大家好，我是王松，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 没错，大家拿起手机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哈。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这个嘉宾是一个有故事的小伙子啊，这个故事呢就要看有没有缘分了哈，就是 对，我觉 得懂 比较小众，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男生来说是比较大众，但是可能小姑娘来说就比较小众的，因为他 挺大众的吧。 是吗？ 现在我觉得就汽车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不要卖关子了、哦、因为这个话题大家 好容易被抛出来哈， 可能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堵在路上，就在车里在听我们的节目。 哇，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汽车达人啊，今天跟我们聊的这些话题。 那么在我们请出嘉宾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条新闻。来，张彤上图片。 好嘞。 他的这个图片呢是发生在10月31号，由人民数字主办的隐形冠军中国行寻找人民身边的隐形冠军系列活动首期衣食住行的专场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呢旨在解读了相关政策措施，并且讨论了衣食住行行业内的企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那么我们身边呢有哪些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企业背后的人物都有哪些闪光点呢？我们博虎点秋香节目呢也在后面的节目里邀请这些隐形冠军做客直播间，聊聊他们的故事，开启与冠军互动交友的大门，所以大家敬请关注咯。 哇，非常厉害啊，听起来就是 冠军呐、 啊。对呀、啊，都是冠军，咱们俩是不是要更有压力了？ 我们要更努力。 咱们两个是什么冠军呢？吹牛冠军， 爱美冠军。 好好好，好吧，算吧啊。好，我们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金哲来，一个爱汽车的小伙子，来打个招呼吧，金哲。 大家好， 我叫晋哲，现在在北京做汽车自媒体。 嗯 嗯，对，今天他这个自媒体啊来了，就让我们关注他的微博。 这是一个 涨粉儿， 就是自己自带营销的那种啊，宣传的那种。 他的这个粉儿都是一个一个拉的，是吗？ 哎，你是会不会平时去街上去大家关注一下？ 关注我，扫码有礼物， 扫码送礼物，是这样涨起来的粉儿吗？ 其实并没有， 因为做得够好，是不是？ 晋哲是个很专业的人呢。来了之前呢，我们也跟他讨论了很多关于汽车的问题， 对， 包括现在很多人对于你刚才说堵在路上的，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选的车型啊，或者是对于汽车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汽车其实很容易交友的。 对，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汽车比较懂这个汽车的知识，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呢？ 嗯，是，确实就是因为就是了解汽车，喜爱汽车，然后就是也认识了就是很多有同样爱好啊、同样兴趣的一些朋友什么的。 嗯， 那你当时怎么想做这个汽车自媒体的这个微博的这个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自己吧，就是确实特别喜欢，就是非常喜欢汽车，从小吧就爱汽车。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每个男生应该就是对机械啊什么，对汽车就是都应该比较喜欢什么的。 嗯， 彤彤你喜欢吗？ 我也喜欢啊，但是我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至今跟他没有什么缘分。 我大体知道了。您继续说。 嗯， 我也猜着主持人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都不说好吧。 来，晋哲现在这个公众号运营的怎么样？现在有多少人关注？ 嗯，现在其实不是特别多，也就2000多吧。 嗯，刚开始，因为刚这个 刚成立的这个拿威的时间不长。 是 吧？ 哎，我还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哈，你说这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公众号，对不对？你汽车其实也分为很多很多的类，你是就是包含的都主要包含哪些呢？就大家的兴趣点在哪些方面？ 就是其实我是经常会发一些就是有关于汽车的一些就是搞笑啊什么的，就是很奇葩的一些小视频啊什么的，就是 搞笑博主。 对，就是汽车搞笑类的，因为我就是觉得吧，现在人们生活比较忙碌啊什么的，有时候生活也挺单调的，希望就是给人们的生活中多一些乐趣啊什么的，我觉得。 哎，你这么一本正经的说，我觉得确实挺搞笑的。 而且说到乐趣，相信每个人开车都有很多特别搞笑的故事吧。 对。 你有没有过呢？自己开车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怎么一上来就先让他说自己的黑料吗？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也是啦。 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嗯，就是汽车，就是 有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比如说我吧，我先抛个砖吧，让他想一下。 你砸着我了。 砸着您了。就是我就属于大雪天的时候没有办法开，太难了。有一次我记得是开出去的时候，雪下的特别大，一切白茫茫的，然后你当时走一个小斜坡，往上走的时候就登不上。打轮的时候它已经不受控了， 打滑， 就你的方向盘可能滑得厉害，然后车就在往下跑。那时候我特别害怕，当时我就在想我的一个朋友，我说我的天哪，我一定要求助于他。那个时候他从我的车窗飘过来了，那一刻我觉得他就是天使，真的。 我是觉得就是除了他是天使之外，你的车技确实也是不咋地。 哦，我车技不咋地是比较有名的。 冬天啊，这种就是比较打滑，容易这个车就这个怎么有容易发动不起来的情况下，你还是远离一下汽车比较好。 其实啊，就是大家可能不了解啊，我就是家在东北那边嘛。你开出去的时候是晴空万里，回来的时候就下起了鹅毛大雪， 是暴雪万里了。 对，然后这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开车的一个经历。那你有没有过呢？ 晋哲说没有。 就是， 然后我们话题就到此结束啊。 先说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冬天打滑的那个，就是其实吧，我个人还是建议就是朋友们就是冬天开车就是换一套雪地轮胎，因为它那个可以就是增加汽车的那个摩擦力，然后就是在雪天呀什么的，冰雪天的时候它会更好的控制，而且就是下雪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就是上那种防滑链，我觉得就是那个帮助挺大的。 还有就是尽量减少开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一些就是技术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一些新手啊什么的，我还是建议如果开后驱车的话，下雪天您就别开了，因为就是下雪天后驱车上了路绝对没法走， 挺危险的。其实 是，就是确实开车是安全第一。 嗯，我觉得其实也是冬天， 哎，我就突然又想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说野生的不能说野生的，就是很多流浪的小动物哈，可能是小猫咪小狗，可能容易说趴在这个排气管上或者说车上，大家要记得开车之前稍微检查一下啊，这突然想到的啊，来咱们也是人文关怀非常的足啊。 那就是开车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开车时候听音乐的人，而且我原来见过网上有个帖子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把车停在了楼下却不上楼，当时就有一个答案，就是说想听完车里的最后一首歌。 哦， 那平时你开车的时候喜欢放什么样的音乐呢？ 嗯，其实没有什么特定音乐，因为就是我可能会按类型进行分吧，就是 比如说 就是今天下了班什么的，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可能会听一些特别 happy 的 DJ 啊什么的，就是特别摇滚啊什么的，就感觉很兴奋嘛，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就会开听一些就是比较安静舒缓的一些，就是平复心中的一些。 比如哪个歌手的哪个歌曲呢？ 就比如说就是我个人吧挺喜欢听中国风的，然后就那什么，就像晚上的吧，晚上的话可能会听一些企鹅组合的一些中国风歌曲啊什么的。 哦， 七朵组合啊，这我也熟，我之前的节目的嘉宾啊，看来也是一个小迷弟哈。的确就是每个人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听的歌其实也能反映个性啊，有的人就喜欢躁一点啊，就是一边开着然后心啊跟着这个一起一伏的啊，要稍微的 happy 一点，然后有的人就喜欢安静一点，然后我听要是我开车，虽然我不会拿驾照，但是我觉得我要是听的话可能会稍微缓一点的。 我以前是听很燥的一个，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我会，因为我学舞蹈的嘛，我会跟着这个音乐打节奏，当我有一天发现我打节奏的是用我踩油门的那只脚后来我就放弃听这种，现在上车 大家不要学松松啊这样 后来就是上车的时候我就喜欢听一些很舒缓的很悲情的，以至于有的时候我朋友上我车都觉得很想流泪的那种歌。但我总觉得上车的时候有一种拍 MV 的感觉，你行驶在这个特别宽阔的马路上，然后耳边 是偶像剧的女主角， 这时候应该飙点泪是吧，再把车窗摇下来， 皇上 就是偶像剧嘛 你戏咋这么多啊，戏不能这么多，稍微收一下啊。好，刚刚是聊了一些这个汽车的一些就是喜欢的一些因素吧，就喜欢的歌曲，包括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其实汽车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还可以有很多，就可以请教他。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觉得汽车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么作为近者来说，汽车对你来说，你最想让它带你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其实之前其实想过很多地方，想去很多地方，就是但是前两天看一个微博，就是一群很年轻的人他们开着超跑什么的然后进藏，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其实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等我30岁的时候， 明年 没有没有，还有 已经过了好吗 去年 其实还有很多年吧，然后就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等我30岁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一辆超跑，拉着我最爱的人跑一趟西藏。 最爱的主持人张彤、王松一起去趟西藏。 我怎么有点不太想去呢？还是让他 可以。 我们今天还是通过博虎点车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静哲交到一个将来能一起去开着超跑去西藏的一个好伙伴或女朋友，对不对？ 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份幸福和运气带给你。 是啊， 西藏。那张彤，你要如果说是开车的话，你最想去哪里呢？ 我先把驾照拿下来再说吧。 那你想去哪里学驾照呢？ 就是我如果说如果想自驾去玩的话，我可能真的还挺想去他的家乡内蒙古的。 他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人。 是是是， 我觉得在就是草原上驰骋的感觉，还是在不惊动这个动物的情况下哈，就是茫茫。 说的是东非大草原 对，我觉得还是那种就是人如果想开车去玩的话，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让自己的心里的繁杂的事情啊、复杂的事情啊、比较焦躁的情绪全部抛下，然后驰骋在一个比较宽阔的马路上的那种感觉非常棒， 尤其是不能堵车哈。 对那种什么99道弯的那种路啊，我就不敢挑战 了，那个就算 了，太美，但是我也不敢。 那个需要秋名山车神啊。近些年也有很多的这个汽车的电影出现，不知道这个近者有没有关注？ 其实我觉得近年来吧，最火的就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电影， 1、2、3、4、5、6。 七阴到八了， 八， 对对对， 少数了还， 就是，嗯，其实我都看过，而且都看过不止一遍，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里面那个确实是素与激情的较量， 嗯， 就是给人能。就是看那种电影吧，能激发人的肾上腺，然后给人一种特别好的快感。 哎， 是，包括你像现在林志颖啊、韩寒呐，啊，包括这个叫邱泽，都是明星当中的赛车手。 是的， 嗯，这个确实赛车给这个男生带来那种驰骋的快感，是在事业上可能很多都没有办法就是带来的这种感觉。 嗯，对，因为可能就是看到，特别是《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很多的男生在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激动，甚至就会骑着自行车飙车，你知道吗？ 小心车轮子冒火星， 那么好的车， 飞火。 接触不到的，只能，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控制好时速， 是是是， 那个是因为电影就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上那个，我觉得可以很多游乐场啊，有这个电动的开车的那个 虚拟的啊，模拟 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激情啊， 投五毛钱的硬币大家蹲蹲五分钟， 你说那是超市门口投一块钱，那是喜羊羊 喜羊羊，对， 现在五毛钱的游乐场开不成车的了，对，很多人想享受这，尤其是可能北京有时候晚上没有多少人的时候，大家想沿着这个环几环几环，嗯，千万是不可取的， 不要飙速， 嗯， 一定 要安全，那个就没有激情，只有危险，而且是给别人带来的危险。 其实吧，就是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喜欢飙车的，其实应该去赛道上玩。其实现在考一个赛车驾照也是，其实没有很多钱，就是3到5天，其实就可以拿下来这个赛车驾照。 哎，那你有没有考呢？ 啊，我还没有。 哎， 抽不出来3到5天。 你说说你这个人，跟他对象，他一定要去考啊，其实很简单的。那，自己考了吗？ 确实就是在马路上飙车特别危险，就是。违法又就是损人害己的事， 对，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喜欢飙车，还是去赛道，去 赛 道，去赛 道。 尤其记者还是这个学摄影专业的 哦， 对，他是学摄影， 是 是 是，我是学摄影， 而且他喜欢汽车，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汽车摄影。记者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前辈，也是因为拍摄出了一些意外，然后也是非常的不幸。对吧？ 啊， 所以说，对，就是那是他的朋友，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汽车安全，啊， 包括我们的汽车摄影师，就是所有跟这个速度一起打交道的职业。 嗯， 虽然说这个职业可能带来很多这种刺激，很多这种快感在，但是安全第一。嗯 嗯，对，这个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一个话题哈。 对 对， 对， 其实聊到了汽车，聊到了赛车。哎，那你平时就是怎么说？有没有说因为特别了解汽车，特别喜欢汽车，而获得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收获，比如说友情啊、爱情啊什么的，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过 收获？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一看就没有。 对， 确实是确实是认识了很多车友啊什么的， 哎， 一起我们平常在微信群里面什么的一起聊一聊什么有关汽车的一些话题啊，探讨一些有关汽车的 改车修车什么的，各种一些事情，就是感觉特别好玩，就感觉认识了五湖四海的很多朋友，比如说出差啊什么的去外地，哎，一下飞机什么一连一电话，谁谁过来接我，然后我来你这玩，能当个导游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 就 是特别好， 由汽车变成了朋友。 对 是的， 对对， 以车会友嘛， 对 吧？ 对， 我觉得其实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算是喜欢汽车之额外的一种收获，就是会交到了朋友，而且说这个朋友而且比较广泛，就是全国各地嘛， 有共同的爱好。 是， 然后很多男生啊，因为我身边有个男生，就是把汽车当做他的大老婆一样，然后他买了两台车，发了张照片，大老婆和小老婆，就是那种的。然后我就特别想问进哲一个问题，车对于男生来说，确实就像最亲密的人一样的，很宝贵的吧？ 嗯，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也是分人吧，因为 那你呢，就不说别人，您呢？ 我可能是属于这种人。 我以为他是有多么的，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交到了个特别心爱的女朋友，她有一天开着你的车出去碰了、刮了、蹭了，这个时候她回来跟你很委屈的时候，来，我们可以演一下好吧？来，我现在就是我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偷开你车，后面刮墙上了 啊。 你就这个样子啊？ 就是怎么说？其实吧，我觉得车虽然说就是我特别喜欢车什么的，可以把车当成小老婆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毕竟它是一个交通工具，它还是为了方便人的，它可以当成玩具，但是主要目的它还是人的出行的一种交通工具。我们其实应该合理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东西，不应该就是太那什么太绝对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案例呢？这个网上就有网友说，因为这个事儿跟女朋友分手了，就觉得特别爱这个车， 就因为女朋友把这个车给损坏了一下，然后就分手了。那可能是我觉得有点稍微的有点过。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观念挺好，包括不单是车，包括很多奢侈品，有很多女生可能买了一个包包几万块供在那儿。其实奢侈品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它可能一个说是可能是说是观赏，还有一个它主要它还是包嘛。 对， 就像车再贵800万，它跟80000都有一样的功能，它毕竟是车嘛。 对， 要先解决实用问题，对不对啊？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晋哲这个回答应该是让很多的女生朋友应该是挺满意的啊。 我放了个心啊，晋哲是绝对不会说选车不选您。 好，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我觉得就是那个，如果说啊，跟晋哲成为了这个恋人的话，我觉得不仅说不用担心这个的话，还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比较贴心的，就是带着你去兜兜风、去转一转啊，全球去转一转的那种感觉。他甚至刚才给我们俩说，不仅想开去西藏。甚至想玩遍全世界，开 他的这个全世界第一站就是去香山看红叶， 哦，很伟大，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到了香山。 是， 其实现在红叶都已经非常好看了啊，晋哲你要加把油啊，要是幸运的话，今年就可以载着女友去这个看香山红叶了，对不对？ 就是加把油找一个女朋友，对吧？我们在这儿， 但是现在其实我缺一台超跑啊。 哦， 您把我们节目当许愿池是吗？您在这许下了一个愿。 对， 我觉得可以，就是先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先自行车也可以嘛， 或者是直接下载一个就是小黄车，直接解锁您就骑去，友情饮水宝，我相信跟你好的姑娘不在意你有没有超跑。 对，心在了嘛呀，其实说这些， 我们还是不想给他， 也挺重要的，也挺重要的。对，骑自行车毕竟还是要蹬的嘛， 还是费鞋的嘛啊！扯远了。那晋哲，你这我们每个人可能学车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故事，包括网上有很多这种教练。 你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流泪了。 你是学了未果，还是根本没学？ 不敢。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看的就是一年，其实就是学这个它的内容，其实有更新有改变的。然后我好像就是之前看了，就是最近的一条新闻，发现就是这个考驾照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呀、 我觉得。哎呦，那我这还能拿得到吗？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但是只能证明越晚越难，就是越晚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汽车上路的这个要求会越来越高， 更科学。 对 ， 那你当时学车的时候用了容易吗？那个过程？ 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反正我是基本都是所有的科目全是一次过嘛，55天拿本。 我比你还短。我30多天拿的本， 你们俩就 厉害 炫耀，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也有可能是地方政策的原因嘛。因为我就是每次就是考完了，然后等了很长时间，他说这期间是不可以考的，就是、就比如说考完科一以后，科一跟科二之间是必须隔多长时间才可以考，所以就是 我就默默的看着你俩在这嘚瑟， 还有可能是他们 就是 内容太大，你知道吗？ 我觉得现在要不这样吧，各位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花椒平台的哈，各位朋友，如果说低于松松的30天的拿驾照的啊，大家就一定把你的数字一定要写在我们的平台上。 哎、我觉得应该没有， 好吧， 我那年已经是非常快了。 你就这么自信了？ 对， 应该 30天确实非常快， 已经是最短的时间了。基本上科目和科目之间是无缝对接，我们当时是排的也很多，而且路考的时候当时只练了4-5天就上路， 对， 因为考的比较早啊。在这里要再说一下，我拿驾照已经换过一次本了，拿了6年了。对， 老司机 带带你，但是真正到上路的时候，还是要请一个像私教一样的，领着你慢慢的再去磨合。 对， 因为上路这件事情一定是要多当心的，安全无大事。 没错， 现在其实就是挺多就是一些新手啊进行陪练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可能是 可能自己还是驾驭的不好。 嗯，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就是驾考政策可能还是有一些关系。嗯，但是我相信就是驾考政策的每次改革什么的肯定会越改越好，就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进行改，就是可能这种就是改的虽然可能貌似看起来可能会变难，其实变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很多马路杀手。 对，就很多的这个轻易拿到驾照，尤其是我稍微想说一下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点。在我刚开车上路的头几天的时候，我当时就开着的时候，我总觉得后视镜就多了一个车跟了我一阵儿，后来我仔细一看是我爸爸的车。 哦， 他比较担心上路。然后可能我开得慢了，他可能在前面就拐到哪个就过道或胡同里等着我出来再跟，因为不放心。他跟我妈妈是两种，妈妈就比较鼓励说多上路多练练，但是爸爸永远对女儿是不放心。那几天是一直跟着我的。 是的。 说到这儿突然间想起来，谢谢爸爸， 很暖心啊， 爱你哟。 来，好，我们今天说汽车说了很多了，我觉得接下来要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符合我们博后点球箱一个目标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进者要在我们的博后点球箱想要寻找哪一类朋友呢？通过你的声音再告诉我们一遍， 想要什么样的朋友。 朋友女朋友都可以，你说说要求和标准好不好？ 其实我就是还是希望结交更多喜欢车热爱车的朋友，就是如果就是想跟我成为朋友，想咨询我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名字就叫进哲。 害羞什么呀？ 进就是革命的革，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哲就是两个吉利的吉。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做朋友，我们一起交流一些爱车用车中发生的一些趣事儿什么的，也非常愿意就是向大家就是推荐一些根据大家所要的需求进行推荐一些车型啊什么的。 哎，看来也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朋友。 是的，哎，如果大家喜欢金哲的话，想要跟他成为好朋友哈，不管是志同道合的一起喜欢汽车的好朋友，还是说就看上金哲了，想成为他的女朋友，一起去这个青藏高原的话， 对，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微博的联系的方式与他取得联系。那么今天呢，时间也是过得非常的快，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9:55了。接下来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漫游嗨翻天。那么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美女嘉宾来到我们节目中，与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情感故事。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拜拜。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了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看条件，当回忆冲破考卷，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用尽分享诺言，放纵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些年买了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展。